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语。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你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诞生的故事，让我们在这一次的思想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你的救恩的计划在耶稣诞生以前已经一步一步的向人们展开。主啊，我们真是在地上我们这些这样的人看到天上这样的大的这种的异象，真是要非常的惊慌惧怕。但是你的使者说不要惧怕，因为你是这位平安的神，你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有了平安。求主就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向我们传讲，让我们也能够按着圣灵的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教导。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的题目是不要惧怕。我们知道惧怕是一种心灵战惊的一种情绪，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会有惧怕的情形发生的啊！不要说这种天灾人祸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有很多能够让我们惧怕的事情来支持着我们啊！我们通常我们怕失败，我们怕这个工作没有了，我们怕别人看不起我们啊，或者是这个做太太的怕这个先生花心啊，这些事情都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情。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是每一个人都是常常会有的这个困难呢，就好像是这个考试啊，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经历啊？我从小时候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念研究所，那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考试。按照道理说，应该对于考试好像是非常习惯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考试仍旧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偶尔的时候还在做梦里面，还是在考试，而且呢，那种考试呢都是答不出来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惧怕呢，每一个人都是有的。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少数的惧怕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是好像什么有的人怕水啊，不知道是因为不会游泳怕水，还是因为怕水不会游泳，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怕水就是。那这样怕水的人呢，起码有个好处，为什么？就是怕水的人他不会被淹水了，对不对？起码他会距离水远远的啊，他不会到水里面去，所以呢，淹水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会敬畏神，敬畏神本身呢，就是怕神啊。当我们完全的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这威严的啊。那当然，在这位至高神的面前，我们会敬畏他。敬畏里面就有一种怕惧怕的一种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惧怕呢，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管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其他的惧怕呢，只是一种消耗我们生命资源的一种的想法。那这种的想法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是让我们担心受怕，有很多的时间花在那上面，是完全是不值得的。那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啊，这种的惧怕的相对呢，就是有平安了，对不对？你有平安的人，起码在很多方面我们就不会惧怕。所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啊，在约翰福音16:33里面就讲到啊，我们在活在主里面啊，我们就有平安啊。在信主以后，我们也会有永生 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这一位赐平安的神。那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在他们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经历到神的拯救。那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呢？那我们知道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啊，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红海在前面啊，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啊，到要离开埃及，那到红海那里他们站住了，因为什么？前面是红海，那后面呢？这个埃及法老他反悔了，他要追杀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呢，埃及的兵马呢漫山遍野的追杀过来，那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办？啊，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就是一定的这个死亡了，对不对？在他们的这个观点里面，没有任何的活路的机会，他们能做的就是选择要怎么样的死法，按照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跳在红海里面被淹死，或者是呢被后面的埃及的这些军兵啊追上来，来这个被兵马给踩死呢，或者是被刀枪给杀死，没有别的选择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摩西他就出来，啊，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啊，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神的大能就彰显了出来。贝蒂能不能上来啊，看看这个电脑，它这个这个 screen 它不亮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神所行的这一件大的神迹啊，能够显出他的拯救出来。那在以色列人，他们人就是想要需要神的带领，所以在两约之间的四百年，这四百年当中，神没有派下任何的这个先知来到他们中间来传讲神的旨意了。所以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焦急，他们是非常的忧虑。他们焦急什么呢？可能神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他们，那可能他们这种的这个末日就会来到了啊，神会把他们全部给杀灭了，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神可能会派所应许的弥赛亚来，那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那在这个时候，在四百年的这个末期呢，神的救恩就开始，神的救恩的这种的计划就开始启动。啊，那个时候在四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是怎么样的彰显出来，就好像排山倒海的一样，各样不同的这种的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在这当中，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当然看到这样的神迹的事情，他们也会惊慌，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天使在传达弥赛亚马上要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天使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在四福音里面有四次讲到不要惧怕的事情，这是天使所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天使所带来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惠慈爱，我们也可以从中间我们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那在这个信息当中，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看到撒加利亚啊，他所听到这个天使所带来的信息。那撒加利亚他是一位祭司，他要在殿前他要服侍的。那这位老的这个祭司呢，他在圣殿里面他就碰到这个异象，天使站在他旁边告诉他说他的祷告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我们知道这一位祭司他是一位异人，跟他的妻子这个以利沙伯一样，他两位都是异人， 所以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是专心服侍的。那当时这个他和伊丽莎白都没有孩子，那在他们的身上如果没有孩子呢，这是一件非常大的遗憾的事情，特别是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一个没有生育的这个妇女呢，也他们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思想到他们时常的为这个孩子，为有一个孩子向神来祈求。那现在年纪已经老迈了啊，所以呢，他们也没有继续来持续的求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几乎已经放弃这个指望。可是呢，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仍旧是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是在迫切的祈祷啊。这个祈祷的字是一个迫切的呼求的一种方式，不是一般人的祈祷而已。他们盼望有弥赛亚能够早日的能够降临。那这一天他在殿里面服侍的时候，这个天使就向他显现，那他就惊慌害怕，因为他怕可能是因为他在服侍上出了一些错误啊，这个天使要来击杀他了，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天使告诉说他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过去所没有反应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祈祷的我们向神求的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在那里。其实应该说，有的时候没有回应是已经在回应我们了，对不对？可能是我们祈求的不是合神心意，所以他没有回应，或者是呢，这个祈求的事情需要和其他的事情配搭起来才能够成就的。好像在这个撒加利亚这事情就是如此，他要祈求一个孩子，那神会预备给他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生要和另外一件事情要配搭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要配搭起来，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他要等候在那里。那他如果有耐心等候，他有信心等候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所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他等到了，但是呢，他的信心不大啊。当这个天使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居然有问题。什么问题？他的问题是需要向天使要一个兆头啊，说怎么能够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他说他年纪太大了，他的太太也不能生，就和这个旧约里面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的太太一样，那么大的太太怎么能够生，年纪那么大怎么能够生孩子啊。他这样的问题就是证明他没有信心，以至于啊，这个天使说，那你如果要这个兆头，我就给你一个兆头，就是你不能说话，也是相对的在惩罚他的信心不足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故事上面啊，我们就看到他所得到的这个孩子是神所为他预备的。这一位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啊，这一位孩子是这个耶稣，是在耶稣前面出生的啊。他出生的目的呢，是要为耶稣基督这个应许的弥赛亚要在前面铺路的啊。所以他在耶稣基督前六个月出生，那这个孩子呢，就是将来的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所成就的事情，他要这个预言里面说他要有以利亚的这种的心智，还有他的能力啊，能够改变人心。那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如此啊。施洗约翰他在好像在旷野里面，在这一边呼喊的人要改变，要悔改，要认罪啊，预备这些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预备是多么的奇妙，在撒加利亚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所以在马拉基书上面也有讲到啊，在当这个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神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我们中间来。 这个以利亚不是以利亚自己复活来到人的中间，而是神会兴起一个人有以利亚的这种的能力啊，做以利亚的这样的工作。那这个人呢，就是施洗约翰。那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关于不要惧怕的这个故事是在哪里呢？是关于玛利亚的故事啊。玛利亚我们知道她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啊，在这个啊天使在向她出现的时候啊，天使啊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那玛利亚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惊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女子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特别是玛利亚只有十几岁，她年纪是非常的幼小啊，不为人看重。那这个时候居然有个天使到她前面来说：“你是蒙大恩的啊。”然后天使这样高的地位的灵又向她问安，主又他与她同在，那这样的这个恩典在她的前面啊，他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不对啊？这个能够得到这样的这种的恩典在前面，他一定要有绝大的付出了。那他不知道他要付出什么东西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那我们知道啊，因着他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啊，他当然他有很大的福气了，但是呢，他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当他带着耶稣到圣殿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西面的啊，曾经就说了，玛利亚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就是将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啊就是这样的痛，因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啊，他的心是好像被刀刺透的一样，所以他是付出绝大的代价。那在当时，当这一位这个天使向他传讲这个异象的时候，说他要生出儿子出来啊，这个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位置给他，那这是多么一个这种荣耀的事情。那这也是当时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犹太的这些女孩子她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啊，她们觉得说一位弥赛亚是王，她能够做王的母亲，那是多么荣耀啊，对不对？但是呢，在玛利亚所面对的那这个荣耀呢，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叫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身孕，用得到圣灵的感孕而生下这个孩子。那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就等于是婚前他有性关系，那这个时候呢会被人用这个律法来处死的。所以呢，当在那个时候，如果人人想要做弥赛亚的母亲，但是呢，如果要冒生命的危险的时候，那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就不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要摆上是多少，我们才能够得到多少的这种的祝福。在一个农场里面，啊，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这个王子要在他们这个农场里面参观，要过夜。那这个农场的主人就跟农场的这些鸡呀、这个牛啊、这个猪啊，开会要商量这个王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早餐。那这个商量的结果啊，就是要拿鸡蛋，还有 ham， 然后一杯牛奶，再有一些 pancake 给这个王子早上吃。啊，这个农夫负责这个 pancake， 因为是他种的这个谷子。啊，鸡呢负责鸡蛋，啊，这个牛呢负责牛奶，那这个猪就抗议了。猪说：“你们有的都是从你们手上拿过来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不是奉献，我这个是牺牲啊。因为这个 ham 是从猪肉出来的，对不对？猪一定要牺牲了才有这个肉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每一个人，我们向神摆上的是什么？神会纪念。如果只是一些普通的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一些财富献给神啊，那当然也是很大的这种对神的爱，对不对？但是呢，像玛利亚这样啊，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她愿意做这位将来的弥赛亚的母亲啊，那她所摆上就是非常的大。而且像玛利亚这样的，她是非常的谦卑的，谦卑的呢，神才使用她。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我刚才讲她的年纪是这么幼小，她又是一位女性啊，所以有一位牧者他说，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我们自己的软弱，有了这样呢，我们才会继续的持续的来依靠我们这位神，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个泥土所塑造的器皿，随时会被碰坏的，会破碎的，但是呢，神看我们的却是宝贵。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心里面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会他就会高举我们啊，因为什么呢？神总是提拔谦卑的人啊，所以谦卑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那玛利亚的谦卑那就被神所大大的使用了。另外一个天使说不要惧怕的，那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约瑟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他是位义人啊。约瑟那个时候只和玛利亚订婚而已，还没有正式结婚，但是在当时的传统里面，订婚已经是你的妻子了。那如果有问题，你觉得他不适合，那只有办离婚的份啊。所以他们虽然已经订婚了，但是实际上就是已经跟夫妻一样。那这个时候他发现玛利亚有孕，那他就是非常的苦恼啊，因为他圣经说他是义人，那义人呢，他当然他不愿意跟一位这个婚前已经怀孕好像是一位不贞洁的妇女来同婚的啊，所以他就要这个离婚。但是呢，离婚的话呢，又会影响到玛利亚的生命，因为如果人家发现她婚前怀孕的时候，人家就会把她处死了啊。所以他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给休了，所以他就在想这件事情怎么样才能做得两全。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使就向他显现了，叫约瑟不要怕，只管把玛利亚给娶来，因为呢，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义人，他可以说按照他的这种的条件啊，他要做义人，我们知道他是要行为正直，他要遵守神的话的人，他不能够容忍任何的这种犯罪的行为，特别是这一位他要将来要娶来的妻子啊，在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一位不贞洁的，因为在结婚以前他已经有了身孕。但是呢，既然他在这个梦中他得到这种天使的命令，所以呢，他就醒来立即就把他的妻子给娶来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把这件事情像是一个预言里面已经讲出来了啊，在以赛亚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必有从你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提到预言了耶稣基督是一个童女所怀孕所生的儿子啊。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约瑟是不是读到圣经这一段，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没有读到，他就听从这个天使的命令啊，那真是他是特别顺服的人了，对不对？那纵使他读过这一段，那他遵命，他也是一位顺服的义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要非常的小心啊，各种的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啊，有很多人啊，可能跟这个新约里面的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的事情，常常指责人，常常论断人。但是呢，如果他没有顺服神的心的时候呢，神就不会使用他，因为指责人、论断人不能造就人啊。我们一定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啊。我们凭着爱心，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让弟兄姐妹能够得到造就。啊，不是说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公义就能够讨神的欢喜啊，我们还要借着爱才能够把弟兄姐妹，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第四个，不要惧怕，是从牧羊人那里所发生的啊。这一群牧羊人，他在圣诞的前夕，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守夜，因为他们要牧养这些羊啊。他们守夜是怕晚上有任何的动物或者是小偷把这些羊给偷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当牧羊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就是天使站在他们旁边。那不止如此，还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啊，所以这个荣光不是从天使来的，而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荣光。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牧羊人啊是非常的卑微的人，那这样卑微的人，他们居然能够看到神的荣光，那当然在他们在心里面是非常的惧怕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啊，因为天使这个时候来不是做别的事情，而是报一个大喜的消息给他们啊，就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所做的事情啊，是非常的让我们能够要好好的思想。这个大喜的信息，他没有报给在圣殿里面的大祭司啊，对不对啊？他也没有报给这些皇家的贵族里面啊，他甚至也没有报给一些这个万贯家财的富翁，给他们这些信息，而是让最贫穷最卑微的牧羊人能够首先知道这个信息啊。可见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他是为万民的，对不对？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不是专门为一些尊贵人而设立的，而是为所有普世的有需要的人所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信息是非常的伟大的一个信息啊。天使说，为了我们在大卫的城里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伯利恒啊，在这个在弥迦书里面就有这样的预言了，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啊，就是这一位弥赛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呢，这些牧羊人他们就知道在伯利恒那里会有一个这个弥赛亚会出生了，而且呢，这位弥赛亚是救主，是主基督。那主是什么呢？主就是万有的主宰，就是神啊。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就是王啊，基督王啊，是一位得胜，他会带领百姓能够得胜。那这个救主呢， 啊，救主是一位能够赎罪的有大能的主，他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所有的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预备是多么的奇妙，而且神知道这个世界的需要。如果这个世界是需要知识的话，迫切的需要知识的话，神会派一个 教育家来，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世界需要科技的话啊，神会派一个科学家来帮助啊。如果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金钱的话，他可能会派一个经济家来。如果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喜乐欢乐的话啊，神会派一个像巴布霍布那样的人来，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赦罪啊，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要他的最终就是要到的这个地狱里面去。那这个时候世界最需要是什么？需要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就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是最有福气的人啊，他们听到这个信息，他们没有说只是听到信息就坐在那里还是看他们的羊，没有的啊，他们决定既然在伯利恒那里有这样大的喜事，我们就去看一看啊。这些牧羊人他们就去了。所以呢，他们有福气，他们是第一批敬拜主耶稣的，第一批敬拜救主的人啊。他们来到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的这个 baby 的马槽那里来拜见耶稣基督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有博士啊，我们常常看到博士跟这个牧羊人都在一起的，其实那些博士还在很久以后的事情啊。在耶稣差不多1岁2岁的时候，这些博士才被星所引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最早的能够得到这个福气敬拜耶稣基督的就是这几位牧羊人，他们不但能够去那里，而且呢，他们还为主做见证啊。他把在牧羊的时候所听到的这些信息所看到的向玛利亚来分享来做见证啊，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荣耀见证神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大好信息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就坐在那里，我们就是留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是不是？不是啊，我们要出去，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大好信息让每一个人来分享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机会啊碰到一些好处，对不对啊？好像这个 Black Friday， 如果我们买了一些很特别便宜的东西，我们会不会就是自己留下来啊？可能我们会赶快发 email 去让所有的认识的朋友都去买那样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有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么宝贵的这个信息，我们不要留在自己心里面，我们要去传，就和这个牧羊人一样，把这个福音大好信息传出去。就是因着他们传，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今天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四个不要惧怕的这个信息当中带出来一位神的预备。我们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多么多的这个让我们惧怕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相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降生，我们相信了他以后，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了平安，很多惧怕的事情不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惧怕的事情不再会辖制我们，多么可贵的这种的福气。在主后将近第5世纪的时候 啊，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大主教叫做这个Crescenton 啊，这个 John Crescenton 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人。那他很不幸的，他跟当时的这个王朝的皇后处不来啊，皇后那个时候一直的在逼迫他，把他给放走了，因为他不听话。那这位大主教呢，他被放逐了又回来，回来他还是做他要做的事情，他的这种的讲道的能力非常大，所以人家取的外号说他是一个金口，他讲的话都能够造就人的。那所以他跟这个皇后的这个斗争就一直存在下去，时时有机会他会被放逐了。那当他面对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惧怕，他说我怕什么？他说死亡吗？他说我活着是为着基督，我死了对我有益处啊，这是保罗说的话。他说我怕流亡吗？他说你这个皇后把我这个流亡到任何地方，全地都是属主的，我无论到哪里去，那个地都是属主的，我怕什么？你要把我的家产都充公吗？他说没有问题啊，我是空手来的，我也空手回去，这些家产对我也没有用处。他说我也不怕穷困，我也不追求富裕啊，我也不怕死，那我活着呢只是为了要大家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他是没有恐惧的啊，这也是天使在借着这四个信息中所告诉我们的，不要惧怕。因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有平安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啊，在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好的信息当中啊，让我们继续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主啊，在我们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喜乐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要感恩的事情。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主日，让我们能够思想主耶稣2000年前诞生的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所造成的冲击。主啊，人心在那个时候是恐慌的，他们惧怕，但是我们知道你来的时候，你是这一位是和平的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一切的惧怕都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自从我们相信你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福乐，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啊，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本105首来做回应。 歉，这也是新歌对我来说。以后弟兄姊妹要是会唱，大点声。